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探索火星的道路太艰难，太复杂了。时间也太长了，能否加快速度？火星快车号探测器利用功能强大的雷达对火星表面进行探测，并绘制出火星地图，寻找到火星有水的证据，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火星的认识。100多年前，美国天文学家发现火星上有一道道线条，很像人工开凿的运河，还有一片片会随季节改变颜色的地方，一定生长着庄稼、草原和森林。科幻作家因此幻想火星上有火星人。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盗号探测器传回火星光秃秃的照片，才打破了火星上有火星人的说法。之后，其他火星探测器也证明，火星上的水以干冰的形式藏在地下。为什么火星会成为一个干涸、荒芜、寂静的星球呢？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地球上？欧洲空间局为此发射火星快车号探测器，想一探究竟。火星快车号探测器由火星快车轨道器和猎犬二号登陆器组成，并携带7台敏感器、雷达探测器等先进探测设备。前者的科学任务是研究火星大气成分，绘制火星地表图，分析火星地下物质，寻找更多证据证实火星曾经河流密布，现在可能仍然有水。后者的科学任务是登陆火星，利用先进的仪器采集、测量并分析火星的各种数据，寻找可能的生命痕迹。2003年6月2日，火星快车号探测器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升空。12月25日，火星快车号进入火星轨道，开始执行神圣的生命探测任务。火星快车轨道器和猎犬二号登陆器分工明确，前者在火星的上空探测，后者登陆火星探测。想不到猎犬二号乘坐安全气囊轻轻降落到火星表面后，却突然与地面控制人员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2005年2月2日，火星快车轨道器拍摄到一幅高清晰度照片。在位于火星北极广阔的大平原上，有一个直径约35千米的陨石坑，最大深度约2000米。陨石坑的边缘留有残余水冰，中心正是梦寐以求的自然冰块。这些自然冰块证明火星水不一定都藏在地下，也不一定以干冰的形式存在，完全能以自然形式存在。2005年7月，火星快车号高清晰度立体照片图像显示，火星南北两极的极冠有一片冰冻海洋，几乎全是水冰。水是生命之源，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一直是科学家争论的焦点。由于猎犬二号牺牲了，寻找火星生命的任务只有等待未来。欧洲宇航局计划发射火星漂泊者号探测车，再去寻找火星生命。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纳米卫星采用微电子、微机电一体化技术，有数个微型仪器组成，重量可降到1000克。由于研制成本低，它能在流水线上大批制造，又能成批发射，很难攻击。纳米卫星还因此引发一场新的空间技术革命。1999年9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米勒给学生播放电影《星球大战》，并问大家，谁知道机器人怎样在太空飞行？同学们都摇摇头。谁愿意造太空飞行机器人？愿意的请举手。所有的同学都举起了手。在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宇航局支持下，米勒的学生们建造了5颗排球大小的小卫星。这种能自由飞行的小卫星直径20厘米，重量只有3000克，但具有一定智能。它被命名为同步位置保持结合重新定位试验卫星，简称球体卫星。2006年5月18日，第一颗球体卫星在国际空间站演示，另外两颗球体卫星分别由航天飞机携带升空。远征15科考队女工程师苏尼塔·威廉姆斯在国际空间站对球体卫星进行了一系列飞行试验之后评价道，他们就好像是宇航员。喜欢标新立异的美国谷歌公司则提议，给球体卫星连接一只智能手机，可以让它更聪明。智能手机除了能打电话、联系地面与太空，摄像头还能拍摄、传输图片和视频，实时传输空间站的数据和任务控制。这个主意好极了。科技人员便将一只三星智能手机进行微小改动，贴在球体卫星的表面，链接国际空间站的无线网络，向地球提供数据通道。2011年11月，在国际空间站，球体卫星首次成功演示了通话、发短信并发送航天飞机发射的精彩图像。球体卫星还是个万人迷，他每年都要参加美国中学生编程挑战赛。2013年的1月11日，参赛的中学生在电脑上编写程序并发出指令，宇航员则在国际空间站接收和执行指令。根据指令，球体卫星完成了清理太空垃圾、卫星对接、 穿越和躲避布满太空的碎片等任务。最有气派的是三颗球体卫星在空间站内编队飞行，它太精准了。美国宇航局因此计划将球体纳米卫星送到太空试验。而纳米卫星的概念1993年由美国宇航公司首次提出，英国萨里大学则首先提出将小于500千克的统称为小卫星。小卫星按重量细分为100至500千克称为超小卫星，10至100千克称为微型卫星，1至10千克称为纳米卫星，0.1至1千克的称为皮卫星，小于0.1千克的称为非卫星。美国斯坦福大学研制了世界上第一颗只有5千克重的纳米卫星地震卫星。2003年的6月30日，地震卫星从俄罗斯普列谢斯克航天中心发射。纳米卫星具有成本低、重量轻、体积小、性能高、研制周期短和大批量制造六大特点，并具有大量部署、机动性强、无法攻击三大优势，很快成为军事卫星发展的一个方向。太空是航天器的舞台，也是展示科技的舞台。美国轨道科学公司2013年下半年发射了一枚人牛怪一号运载火箭，将30颗卫星送入太空。紧接着，俄罗斯发射了一枚第聂伯一号运载火箭，将33颗卫星发射升空。在这些卫星中，绝大部分是各国的小卫星、纳米卫星和立方体卫星。一项新的航天记录大赛即将开始。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炎黄子孙从万湖飞天开始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杨利伟成为中国飞天第一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太空从此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和铿锵的汉语。我们相信，中国的太空之路将越走越宽广。2003年10月15日9时整，中国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飞船发射升空。火箭加速，每秒1000米、2000米、3000米、4000米，杨利伟感到身体压力渐渐增加。当火箭发射120秒，上升到30至40千米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共振。起飞阶段发生共振并非正常现象，航天员从没进行过这种训练，只有真正进入太空的人才能体会。这种逐渐增加的共振非常可怕，杨利伟说，我感到非常痛苦。杨利伟可以忍受剧烈的超重，但难以承受共振。在痛苦的极点，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共振持续了26秒钟，然后慢慢减轻，直至消失。杨利伟感觉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同一次重生。火箭升空3分20秒，飞船的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就照了进来。阳光很刺眼，杨利伟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这一眨眼，飞控中心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呐，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 所有人都鼓掌欢呼起来。9:10，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这是世界上第236次载人太空飞行。杨利伟则是世界上第431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10月16日4:31，杨利伟在飞船上接到北京飞控中心的返航命令。飞船返航是一个天上地下都特别难熬的时刻。自从人类开展载人航天以来，已有22名宇航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11人就是在返回着陆过程中牺牲的。5:35，神舟五号飞船就像刹车一样开始制动。飞船先在轨道上进行180度掉头，让推进舱在前。杨利伟感到飞船持续减速，向地球方向靠近。此时飞船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在高300至100千米太空，神舟五号飞船围绕地球飞行，一圈比一圈小，慢慢接近地球。飞船瞄准着陆点，小型发动机不断调整姿态，沿返回轨道向着陆场飞行。6:04，飞船飞行到距地面100千米，逐步进入浓密的大气层。这时飞船遭遇强大的空气阻力，急剧减速。杨利伟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是他沉着冷静，应付自如。突然，杨利伟发现飞船的右舷窗开始有裂纹，纹路就像强化玻璃被打碎后裂成的小碎块，而且越来越多。杨利伟心生恐惧，航天训练时没有这种状况啊。要是舷窗烧穿破裂，外边可是1600至1800摄氏度的火焰和超高温。杨利伟返回后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有一层防烧涂层，玻璃窗不会裂。10月16日6:28，杨利伟在内蒙古中部阿木古朗草原地区着陆。他在太空围绕地球飞行了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航程60000千米。从太空飞行回来，杨利伟详细描述了共振这个难受的过程。科学家研究认为，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震动，并立即改进了火箭技术，解决了共振现象。神舟号飞船后来的飞行再也没有出现过共振现象。一颗危险的流氓星，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潜伏到地球周边，向地球发出最后通牒。小行星撞击地球可能导致地球第6次物种大灭绝，一场星球大战即将开演。2004年的6月19日，美国天文学家发现，在围绕太阳运行的众多小行星中，有一颗直径约400千米、重8000万吨的小行星，将于2029年4月13日，在距离地球3.3万千米上空掠过，可能撞击地球。2036年，它的重返之旅更可能撞击地球。这颗小行星编号为99942。以古埃及太阳神的敌人蛇魔的名字命名，阿波菲斯。由于变幻无常又盲目瞎撞，它又被称为流氓星。小行星即将撞击地球的消息震惊了地球人。这不是电影，也不是科幻，更不是杞人忧天，而是预警，是现实。2008年，天文学家根据阿波菲斯飞行轨迹描绘了它撞击地球的路线图。阿波菲斯从俄罗斯南部闯入大气层，穿过北太平洋，飞掠靠近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海岸线，然后在尼加拉瓜的哥斯达黎加之间下降， 穿越北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再不到非洲的大西洋里坠毁。计算机仿真出灾难，阿波菲斯以 7.5 亿亿吨动能进入大气层，产生大约100亿亿吨能量，撞出一个直径 4.3 千米的深坑。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会有超1000万人伤亡，大西洋或太平洋会产生毁灭性的海啸。地球危机，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怎么办呢？一场太空反击战开始了，科学家号召全人类用智慧抗击流氓星，并悬赏拯救地球的方案。结果，美国行星协会收到来自六大洲20个国家的37种方案。抗击小行星基本有两种方法：一，将小行星变轨；二，将小行星炸毁。具体的说，有太阳能拦截法、激光炮轰法、核弹炸毁法、空间战法、火箭推理法、飞船撞击法等多种奇思妙想。流氓星在一天天逼近，悬赏还在进行，地球和人类能躲过这一劫吗？请说出你的好主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原来另有